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眼卷，后期雨桐，第128集番外片段一。大婚当日，程焕是从张晋忠的宅子里出的门，銮驾绕过了半个梁京城，凌晨出的门，黄昏才进了宫门。程欢没了陪侍，玄月里便把林峰拨了过来。程欢扭头看门口的张晋忠，抬手朝他挥了挥，林峰扯了扯他的袖子， 君后，您现在可是整个皇家的脸面，千万要端庄。 程欢深吸一口气， 我知道的。 他稳稳坐着，腰酸了也不敢动弹。路上全是百姓，挤挤挨挨的，一眼看不到尽头，但却无人吵闹。程欢小声和林峰说话， 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凶啊？ 先前的事儿闹得人尽皆知，这夫妇两个只怕是名声都不太好听。林峰讪讪一笑， 往后啊，您便是人上人，不必理会旁人的想法。您若是这些都在意，日子可难过多了。 程欢垂眼看着自己的手指，上面戴着一枚扳指，那是轩辕里的东西。他告诉自己，夫妇一体。 我不在意，他觉得我好，我就好，别人怎么说我都没关系。 他笑了笑，抬手去摸索那扳指，身上竟透出几分沉静来。林峰不由呆了呆，程欢身上虽然仍旧没有上位者的威严和气势，也没有世家教养出来的从容华贵，但不得不说，他的确已经从奴才的身份里慢慢往外走了。林峰姿态越发恭敬了些， 您自然是天下数得着的好人物，不然也不能让咱们皇上瞧上，以后这些人都是您的臣民，会匍匐在您的脚下。 这话林峰只是说着便有些激动，可程欢脸上却波澜不惊的。他从不是有野心的人，从见轩辕岭的时候，他便是自己的世界，这么多年只有一个念头，想让他自己好好的，但现在这念头变了，他要让两个人都好好的。前面忽然传来鼓声，内侍拖长调子喊，程欢一怔，抬头看过去，这才瞧见他们已经进了宫，正往大殿去。而这条路两旁乌压压全是朝臣，随着那一声跪，所有人都匍匐了下去。程欢无意识地蜷缩了下手指，慢慢握紧了手，他看见了轩辕里那个男人，身着玄黑礼服，威严俊美，从高高的御阶上一步步朝着他走来的时候，宛如天神降世。程欢的心脏立刻漏跳了两拍，眼前所有的一切忽的都消失了，只剩了轩辕里一人。然后他看见了对方，露出了温柔的笑容，低语道， 程欢，朕来接你了。 片段二。轩辕镜近日十分烦躁，因为他年近而立，还没娶亲，不说后宫的贵太妃，就是朝臣看他的眼神都透着热切。他如今在世人眼里，那就是一个香饽饽，家世显赫，地位稳固，品行端正，好学上进，又是一副温润如玉的相貌气质，简直活脱脱是众世家小姐的香闺梦里人。因而提亲的人一日比一日多，送来的画像堆满了两间书房，连带着小妾都凶狠了起来。在连着两天因为腰疼缺席朝会后，他咬了咬牙，觉得这事儿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。但他不是轩辕里，且不说他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，即便他有，可贵太妃还在，孝子当头，他如何能去伤母亲的心？为今之计也只能是，他命人备了轿辇，一路进了宫。宫里的规矩，宫门前文官下轿，武将下马，他也只好慢吞吞地往里走。 如今找皇帝只能去太极殿，太极殿又偏又远，轩辕镜走得有些辛苦，扶着灯柱叹了口气。 贤王何时入了宫啊？ 身后忽然响起了轩辕凛的声音。轩辕镜大喜，总算不必往太极殿走了，他说了来意，心里满是忐忑。 轩辕凛却只是略为思索便开了口，过继皇子怕是贵太妃不会同意，朕先前给了你一道圣旨，你若是想好了不妨拿出来。 轩辕镜几乎忘了这茬， 闻言心下感动，连忙谢恩。 按理说宫中三子一女，女孩牵扯更少些，毕竟身为皇子，与皇位皆是一步之遥，若是过继给他，便是绝了这登天之路，往后孩子长大说不得要记恨他。可皇帝也只有一个女儿，轩辕镜思前想后还是说了轩辕硕人这个名字。 轩辕凛一怔，随即摇头，这不成，朕已封了长公主，若是她过继了，贤王之位岂不是无后继之人，朕看老三如何。 老二老三乃是双生子，性子也颇为相似，很是活泼好动，只是母家不省心，虽说胡子仪还在封州为官，可他有一子胡不平，乃是谢凤环昔日同窗好友，读书读得好，却也更容易钻牛角尖，至今仍不改对承欢的看法，自然也不愿意两个孩子被承欢教导。老二老三四岁启蒙，启蒙后没多久，胡不平便举荐了翰林院学士为太傅，那之后这两个孩子便鲜少再去太极殿。承欢虽然冷静了，可到底两个孩子在他跟前长大，冷不丁就不来了，心里也惦记，只是偷偷去看过一回便再也不去了。轩辕凛知晓怕是那翰林学士教了些不该教的，便能将人换了，只是两个皇子仍旧不常来太极殿，轩辕凛也就歇了心思，既然两人如此信赖母家，那便不必承欢操心了，如此过继的事情便算是定下来了。圣旨一下，回天乏术，胡不平上了折子，如石沉大海，只能咽下这口气努力培养二皇子。而此事一定，贤王府总算太平下来，皇子过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为了袭爵，既然后嗣前程已经被绝了，稍不留神还会得罪三皇子和背后的胡家，还不如为家中女儿另觅良人。轩辕镜拉着小七，带着她一把火烧了那些根本没有打开过的画像，见小七紧绷的脸慢慢柔和下来，心里松了口气，今天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然而念头还没落下，小七忽地凑了过来， 属下有错，今日便将功赎罪，好好伺候主子。 轩辕镜啊。 片段三，承欢最近在读书之余又琢磨着学丹青，但他不像旁人一步一步慢慢来，他是直接上手对着轩辕凛的脸画，天生他没有天赋，不知道怎么选笔怎么用墨，每次都画成了一个墨团儿。于是他突发奇想，有了一个主意。轩辕凛正在看折子，如今他闲手去御书房，每日里就待在太极殿，便是忙得没功夫和承欢胡闹，可只要看见他心里便觉得满足。此时瞧见承欢拿着尺子过来，略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 你这是要做什么？ 承欢嘿嘿一笑朝他扑过来，轩辕凛连忙丢开折子接住他，也跟着笑起来， 想朕了？ 承欢点点头，却眼巴巴地盯着他看，而后拿尺子比划起来。 轩辕凛啊， 承欢量完了尺寸，十分翻脸无情地从他身上跳了下去，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 轩辕凛呆了呆，放下折子去寻他， 却见他正在桌案前专心致志地画什么东西。轩辕凛是知道他在学丹青的，便探头瞧了一眼，就见他的宣纸上比划着尺寸画了个圆圈，而后点了三个点，还在旁边提了个字，轩辕凛。他顿觉五雷轰顶，抖着手指着那张纸， 朕 朕在你心里就长这样。承欢得意地叉腰，扭头看他的时候，脸上还带着笑。 神似，神似懂吗？神似都有了，形似就不远了。 轩辕凛被噎得哑口无言，额角突突直跳，收拾的承欢三天没下床。承欢很快从这事上总结了经验，觉得自己画不好纯粹是因为轩辕凛长得太好看了，他其实应该循序渐进，先从丑的开始画。于是他开始见谁画谁。恰在此时，胡家的命妇带了个姑娘来求见。承欢仔细打量了那两个姑娘两眼，觉得这样子画起来应该不难。他正琢磨着怎么下笔，冷不丁听见命妇说让那姑娘入宫做个女官照顾皇子。他隐约明白了其中的弯弯绕绕，但宫里多个女人太危险了，他很坚定地拒绝了。为了表达自己其实并不是小肚鸡肠，容不下一个女官，他还很认真地画了画像，然后嘱咐胡家命妇 别糟蹋这姑娘，拿着画像去给她找个好人家。 这算是懿旨了，命妇不敢违抗，只能带着姑娘走了。承欢还觉得自己做了个好事，却完全没想到一年后胡家那姑娘出家了。片段四，丰州地处偏僻，又与蛮夷接壤，民风很是彪悍。陈荣虽年幼时遭逢家变，可后来在成王府也算是金尊玉贵的养着，已经很久没过过这种粗糙的日子了。看守的兵士怕他闹，每日里胆战心惊地守着。陈荣虽是流放的犯人，可身后还有成王府和贤王府，即便是做了什么，差役也不敢把他怎么样，可又不能让他跑了。两人每日都是愁眉苦脸，觉得这梁京来的娇贵公子哥说不得什么时候就要发难。然而陈荣除却开始两天呆呆傻傻的，之后的日子竟十分省心，只眼神让人看得很不舒服，里头竟枯寂一片，宛如死水一般。他不常与人说话，却递交了申请文书，在镇子上开了家私塾。修书很低，以至于镇上的人都以为他是来骗人的，暗地里指指点点，很是不敬。陈荣像是没看见，每日拿着书读，来了人他就教，不来人他就读自己的，好像这世上除了书再没有别的东西了。两个差役慢慢地放了心，觉得陈荣虽然性子古怪孤僻，但只要不跑什么都好说。丰州气候变化剧烈，陈荣在梁京城养出来的细皮肤已经开始起皮了，干裂出现了血口，他却仍旧不在意，眼睛仿佛是长在了书上，即便赚了数修也都用来买书，以至于有时连饭都吃不起。见他如此用功，镇上人的态度从全然的鄙夷嘲讽变得将信将疑，最终终于有人送来了孩子来正经读书。随后这私塾里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多，孩子多了，私塾热闹起来，陈荣的心思便从书本上转移到了孩子身上，只是眼睛仍旧瞧不见别的东西。他一直在等来自轩辕凛的消息，只可惜始终没有，他也只好继续等，等得忘了年月，忘了周遭。直到某一日，学生拿着书来请教他，陈荣垂下眼睛看那句子，轻声读了出来：人间别久不成悲。他微微一颤，闭上了眼睛，别久不成悲。他所有的算计到底都落了空，那个人的眼里始终没有他。片段五，承欢封后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接张晋忠，他答应了要给他养老送终，不能食言。但张晋忠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就算进了宫也很少出来走动，及至后来承欢只能用轮椅推着他，带着他满宫里溜达。可张晋忠时常昏睡，往往被推着走了没几步，呼吸就会平缓下去。承欢看得揪心，但没和轩辕凛提。他仍旧不聪明，可至少已经学会了不动声色，对着外人来时常木着一张脸， 如今也有些唬人了。尤其是张敬忠一进宫，看着他日渐憔悴，程焕的心情也就沉凝下去了，人不自觉的就沉稳了，一些公务也都处理得有模有样。张敬忠这时候看着他，看他素来纯粹的脸上慢慢已有了威严的影子，心里就松了口气。他时常担心这孩子会被这宫墙吞掉，如今才晓得人的潜力到底是无限的。程焕为了能站在轩辕凛身边也已经很努力了，他心情很好，等程焕忙完了就拉着他的手和他说闲话，听他说了翻了好多书才把几个孩子的名字给起出来。听他说虽然宫规上的字还偶尔有几个不认识，但已经背得很流利了。听他说他罚了好多人去换衣局，因为他们觊觎轩辕凛，偷偷打问大明宫的消息。张敬忠想，这个傻傻的孩子到底还是长成了适合这宫墙的样子，可谁能说这样不好呢？他的纯粹只给轩辕凛一个人就好了。张敬忠很欣慰，轻轻拍了拍程焕的手背，说他做得很好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觉得疲惫铺天盖地地涌上来，他想自己这会儿大概是醒不过来了，可心里却很坦然。就算九泉之下见到先帝先皇后，他也可以无愧，因为小主子现在过得很好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